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 everybody 好。 欢迎大家每周四的老友记课程呢，我们跟着 Henry 老师一起看看经典的美剧老友记，重点是跟他一起学习里面的一些美国人民生活用语，地道口语，以及他们的一些正确的连读的方式。让大家的实际口语水平能够有一个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进入第54讲了哈，继续学习一下职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到了菲比的职场啊。菲比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哦，他是一个按摩师。 对，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差的吉他手。 哎， 对吧， 不能这么说。 虽然他不靠那个吃饭，可是就是那是应该兴趣爱好吧。 人家唱歌作曲是一大爱好、 yeah. 唱得挺好的，还出专辑呢。 We're gonna talk about that soon. Next week. Next week.、Yeah. 他做这个是，他是一个按摩师。 Mm-hmm. 然后他还做其他很多的工作。他在老友记的整个剧集里面做过很多的工作的。 Yeah. 他给 Chandler 当秘书。 Mm-hmm. 他给 Joey 好像是跑过龙套。他也想跟 Monica 做事，做那个、 开一个那个什么公司，因为他们有一辆车，好像忘了。 哎，他们 have a van， 对 对吧？ 有个卡车，他们想去做那 catering， 好像是、 yeah. 做外汇哈。 对， 他呢就是还要想去做钻孔工， 钻孔工、 drill press， yeah， drill press。 所以这个人啊挺有意思的哈，不怎么把金钱当回事儿啊、像他这样轻松快乐，似乎也还是不错的。 Yeah. 你觉得像他这个个性能做一个好的按摩师吗？ 应该可以吧。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没见过按摩师个性有多少的要求什么这样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应该没问题啊，他就是 she likes people， 他特别就是怎么可以说人性化吗？ 哎，可以啊， 很善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帮别人， she's helping them with their pain， right？ 我觉得还挺适合他的。 嗯， you know， she's a humanist。 哎，这么从这个角度想也还不错， 对吧？ 因为他比较关心人、 yeah, 啊，关怀人。 对， 哎，所以说你看，按摩这个工作就是给人带来舒适和快乐的嘛。 对啊，对啊，所以就还挺适合他的。 哎， 他应该可以通过这个得到不少的成就感。 很好，这也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们就适合做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Yeah， 都做这种 service， yeah， 服务类的工作。 Yeah， 今天呢是这样一个情景哈，就是说 Chandler 的秘书呢正好有事情，哎，菲比呢又正好失业。他就在这个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报纸上找工作呀，找这个找那个呀、你们觉得我做这个行吗？我去钻孔行吗？结果 Joey 就说，哎，不如你给 Chandler 当个秘书吧。 对啊， Chandler 正好缺一个秘书，就挺好的。然后 Chandler 就特别尴尬、因为他觉得 Phoebe 应该特别不适合。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性格就 too much 太多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一个人物， 不适合管理别人的日怎么说 calendar appointments scheduling， you know， 他特别随意，不太适合管别人这些东西，当一个秘书。 他不是适合那种非常规整的那种工作。 Yeah, she's probably not good at that. 他比较随意。 嗯 不是很、yeah. 不是很有计划呀，很安排的那种人。 对，他不是一个特别认真掐时间的这样的做事儿的人。 啊、我们都知道秘书是很多事务性的工作。 Yeah. 对你的这种工作性啊，这种职业性的要求很高的。 对，秘书非常重要，你等于就是老板的另一个脑子。Right? 对， 一个好的秘书，其实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But you're the boss's right hand. 我们英文会说你是他的右手。 对， right. 怎么着也得是个左右手哈、啊， mm-hmm. 是帮助老板做很多事务性的工作的。 Mm-hmm. 所以他担心菲比做不好。 嗯、mm-hmm. ， 然后他就说，他说了什么？一会儿告诉大家，在情景里面、mm-hmm. 啊，很好玩。 嗯、mm-hmm. ， 你不用做别的，你根本不用做别的，你就做一件事儿就行了。 Yeah.Yeah, you can do this. 说明他还是很了解菲比的。好，我们的课堂正式开始了哈。第一部分呢是解答疑问。嗯、 okay. 第一位同学的问题是这个、哈，是一个短语。 嗯。 啊，他说老师有一个短语叫做 On the left of the restaurant. 这短语的意思是说进入到餐厅里面，在里面的左边呢，还是在餐厅外面的左边呢？ 这个就看上下文了。可是如果没有任何上下文呢，我们可能会理解成就是餐厅外面的左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嗯，这如果你在餐厅里面这样说呢，很奇怪，因为就是餐厅其实没有一个右边左边的，对吧？你想一下，你站在餐厅的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哪一边啊？ 不好说， 对、 啊，不好说。 所以就是如果你说 on the left of the restaurant， 就在餐厅里面就不太 ，you know,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所以一般我们就会想成就是在餐厅外面，你看着这个餐厅，我们它的左边。 哦， 嗯， 一般是在外面哈。 对。 那么有两个词组，一个是 on the left，、 嗯、 一个是 to the left。哎，这两个词组有什么区别呢？ 嗯，也看你是怎么用的，可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什么区别的。嗯，如果我跟你说你要往左边走路。OK， 往左边走，那我会用 walk to the left， 因为 to 它有这个向哪儿走或者给有一个向哪儿的这个动作，所以如果是走路呢，就比较适合用 to 了。如果我说 walk on the left， 那是在右左手边走路。 嗯 ，OK， 我说这在中国，你走路上电梯什么之类的，直梯你要在左边走，然后在右边。停等站 whatever、嗯、那我就说 walk on the left stand on the right， 那这个用 on 跟就比较适合、 哦、 如果说 walk to the left， 那是左转直走，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有些英文中的介词搭配不同了，它意思是相同的、 对、 啊、有的呢意思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差不多。 对，所以就是这个用法上是有这个区别。可是正常、如果说哎那个什么东西在哪儿呢，说在左边，你说 on the left to the left 没有什么区别。 好、 嗯、 还有一个短语就是 Chinese history 和 history of China、嗯、这有什么区别啊？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好像中文就没有一个没办法可以就是给大家感受到它的区别。嗯，简单说呢，就是你正常说话的时候呢，能避免用 of 你就避免用 of， 这个字特别不好。 OK， 我们唯一需要用 of 的时候呢，是如果我们要强调后部分的这个字。所以我说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好吗？我就说 I love， 那我们就说 Chinese history， 我爱的东西是一个东西，就是 Chinese history， 没有必要把一个 of 加进去。 OK， 那如果比如大学要教一门课，他们有可能会写 history of China。OK， 因为重点是什么呢？这是历史课。 嗯， 然后我们在修饰什么样的历史课呢？是一个中国历史课。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想要强调 history， 他就把它往前推。所以这个英文呢，就是你句子结构呢，我们经常会说重点要往前推。那如果这不是一个重点的时候，历史不是重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就直接用一个修饰词 Chinese history 就可以了。 嗯、好的，好，也是一种口语和一种比较书面的一种用法。 书面上也得注意，就是要避免用 of。OK， 很多的学生就是唰写一大堆 of， 一个句子里面出现五个 of， 然后对方读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累。 嗯， 这个字真的是 it's a bad word to use。 除非你要特别强调 history。 对。 你要特别强调的时候，想要把它往前推，没问题。 哎，好。第二个问题是二十世纪梨来问的哈，老师，我记不得哪一集了，《老友记》里面呢 ，Rachel 在 Joey 面前吃剩菜， 嗯哼， 后来说了一句 "Don't judge me"， 嗯哼， 字母翻译是别可怜我，这个翻译妥当吗？ 不对， 肯定不对的。 这个是别嫌弃我。 对，别嫌弃我。这个咱们以前专门讲过这句话， 好像有， 是不是？还有这句话有没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你来对我进行评论评价。 这个我感觉中的这个不需要可能就有点多了，就是这有点像你是谁，你还你占什么职位，你还敢评价我， 你还敢对我指手画脚。 对，就类似一个这样，他会稍微凶一点，就是而不是我不需要你怎么样，我只是在给你发下一个命令，就是你别在那边评价我这怎么样，你把自己管好。 对，就这个意思。别对我，别干涉我的事情。 对对， 别对我指手画脚。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Don't judge me. 跟你没关系。Don't judge me. Yeah. 好，是这个意思。 嗯、 好了，这第三个故事，第三个问题很有趣哈、大家看过那个电影《Sleepless in Seattle》。西雅图不眠夜很经典。 Maybe, 里面有句台词说。 People who truly loved.Once are far more likely to love again. 啊，真正爱过的人很难再爱一次了，是这个意思。 完全错了。 他说句子里面明明是 far more likely。 对啊。 不就变成了很有可能吗？ 在第二次爱上别人。 到底是能够容易再爱上别人，还是不容易再爱上别人？ 能够容易再爱上别人。 好。看来是那个电影台词的翻译有错误。 应该是翻译。觉得有问题，对，然后他就自己改成这样了。 这个 far more likely 是很可能的意思， 对， 对不对？ 对，更有可能， 更有可能， 对， far more likely， 更加有可能。 那我们听老师再读一下这个句子 ：People who are people who truly loved once are far more likely to love again。 就是真爱过的人很容易再次陷入恋爱中。 嗯哼 ，Yeah。 是吧？ 嗯， 所以这样的翻译是正确的，而不是说真爱过的人很难再恋爱。 对，这正好说反了，对， 正好说反了，对吧？好，老师，你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吧。Yeah, I don't know. 是吗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看你第一次的这个 truly loved once 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结束的吧？对吧？ 对啊，其实还是分人啦。 对啊。 有的人就是真爱过一次以后，哇，之后就不行了， 对啊， 就 再也不想要再经历过那种 第二次了哈、啊，伤不起。 对啊，那有的人就更愿意第二次 ，I don't know， 也许会更好， yeah, 是不是？心态不一样。 通过第一次的经验，就第二次就稍微好一点。Who knows？ 是， 哎、yeah. ， 你说如果这句话说真爱过的人很难再恋爱了，那这句话会怎么改一下？ People who truly loved once are far less likely to love again. 就把这个 more 改成 less 就行了。 哦、把 more 改成 less 就好了。 So easy. 这么简单。 So easy. 一个是有更多的，一个是更少的。 对、 啊。好，看你们自己了啊。大家觉得你是哪种人，你就把他自己把这个词改一下就好了。 Yeah. 好了，问题就解答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景。菲比呢暂时失业了。而 Chandler 的秘书呢又正巧又请假了。于是呢菲比就成了 Chandler 的临时秘书。不过这应该还是在商讨当中的。 Gimme! Can you see me operating a drill press?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wearing? Thames, why would you want to operate a drill press? Just for some short-term work, you know, so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Pirates again? No, nothing like that. Just such a dummy. I taught this massage yourself at home workshop, and they are. Hey, Chad, she could work for you.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But I could do it. What is it? Well, my secretary is going to be out for a couple of weeks. She's having one of her boobs reduced. It's a whole big boob story. I could be a secretary. Well, you know, Phoebes, I don't know if it's your kind of thing because it involves a lot of being normal for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ay. I could do that. 一个很正规的情景啊、里面呢也有笑点 ，Yeah， 啊也有情景啊 ，Sure， 好，请老师来讲解一下。 OK， Phoebe 同学一开始呢，他好像是在拿一个 Rachel 给递给他的一个咖啡，好像 卡卡还是一支笔， 还是一支笔， 一支笔个报纸。 对对对，因为他在看报纸， 看报纸。 对，他在找工作嘛，因为报纸上会登。哎， 当年都是这样的。 对，当年都是这样的。 什么？ 中国也是这样的吗？ 是啊，哦、就是把一些工作啊什么的空缺职位啊，就登在那个报纸上啊。 对对。 然后上报纸去找啊。 这个我们叫 the wanted ads， wanted 叫做。 就是要的 要的广告， 被要的，就是我们工作缺什么职位， 那就是招人嘛。 对对对对， 招人广告， 这个英文我们就叫 wanted ads， 好像 啊，学一个啊， wanted ads。 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个词了。 哎，现在都是互联网招聘了、 yeah. 啊，时间变得真快 啊，时间变得好快啊。Anyway， Phoebe 就give me。然后就抢走一支笔了， 说拿给我，拿给我， 对，给我。 哎，这个很有趣，这个短语啊 ，give me 嘛，本来是、嗯、对不对？ 对啊，就发 give me， 而且写法也变成了 g i m m e。 对对 ，give me，give me，give me，give me， 怎么读啊？口语里都这么读吗？ 对啊，就直接发 give me 就行了 ，give me that。 哟，还挺可爱的 ，give me this， 就是 give me your money。Sorry， 咋着？抢钱了？ 抢钱的时候也会啊 ，give me your money。 哦、oh, 嗯，就是街头的抢劫犯也会这么说， 谁都会说啊 ，give me，give me，give me that。 哦，所以口语里的 give me 啊，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 give me，give me，give me， 这个 v 的音就给省了，读着像一个字一样 ，give me，give me，give me that，give me that，give me this，give me this，give me your money，give me your money，give me your firstborn child。 哇、wow, 抢孩子了这都。 只举例子。 要的还挺多哈、啊。就是一个 gimme、啊。gimme 就是给我、 嗯。 给我什么东西。 Yeah. 快把这支笔给我 gimme、嗯。 gimme。 gimme。 然后他就说他就问大家他而且他用的这个句型大家可以就注意一下他说的是 can you see me operating a drill press? 字面意思是说你们能够看见我正在操作一个 drill press。 嗯。就是打洞的那个机器， 对对，钻床 哦，钻床， 钻床吧 ，spinning bed， 不然我记不了这个， 差不多 ，OK， 差不多。 Can you see me operating a drill press？ 哎、嗯，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能看见我在操作钻床吗？ 这个中文有这个说法吗？ 没有啊， 就是、很奇怪对吧？所以就是我们问别人，就是我们会说，就是 Can you see me doing something？ 就是你脑海中里能看到我这样吗？ 能想象吗？ 对，你能想象吗？所以英文我们就直接说看，中文就说想象 ，OK， 就是你觉得我这个人适合这种工作吗？ 适合这个工作？ 对对，因为你脑海中如果能想象，那就说明还挺适合的。如果你完全想象不了。我站在你面前然后你都想象不了那应该就是不适合我、 哦 嗯、不搭配的工作、嗯、 所以英文中用 Can you see me doing something、嗯、or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对 就是说你脑海中能想象某个人在做什么事情吗、 嗯、哼 再进一步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他适合做某件事情吗 对所以比如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问这一句话我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你看说 Can you see me wearing this? 你能看见我想象出我穿上它的样子吗 对啊就是你觉得这个适合我吗、 哦、 对就连这种情况中文说你能想象我穿上这个衣服会感觉很奇怪对吧 对 我感觉中文不可能会这么说的 当然不这么说了 我们只会说你觉得这适合我吗 哎 啊，那这个英文就是怎么说的 Can you see me wearing this 所以看来我们要是适合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问征询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嗯、 对 不一定非得用 fit suitable 这样的词、嗯 嗯、是的 用一个 Can you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这句型就可以去解决了 ，exactly。 好，那能不能你们觉得我适合做这个钻床的工作吗？ 对，然后 Joey 回答的这一句话呢，就是他的笑点了。然后这个笑点就是我们刚刚一定需要讨论清楚，就是英文用的这个 see 呢，有它字面的意思，就看见。另一个呢就是想象。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适合 ，OK， 那他其实走的是比较靠近适合不适合的这个意思。那 Joey 就回答字面了 ，OK， 他就说 I don't know。What are you wearing? Okay. 他说的是我不知道啊。然后说了一句很好笑的话说那取决于你那你当时会穿什么呢 对对你当时穿什么呢我就能看到。Okay. 不然就太无聊了我都不感兴趣我都不会想不出来。 哎这个句话就很符合 Joey 的个性了。 因为 Joey 满脑子都是美女嘛。 对而且美女还得身材好哈还得穿着很火辣。 对所以他就直接问了这一句然后这个是借用那个 see 的这一个字 ,okay? 然后就走了这个字面的意思了。 哦、 所以这个笑点是这样的。 啊，就取决于你当时穿什么。那你穿什么呢？ 嗯 ，What are you wearing?、 Okay. What are you wearing? 对 啊，这是今天第一句连读。 嗯哼，那这个是 what 跟 are， 我们就发 water。OK，water、okay?。What are you? 后面呢，大家也多注意这个 where。这一个字呢 ，where， 很多的学生发的时候呢，都会太短了，太干脆了，就变成 where。这样发音，就是有一点太短了 ，OK， 所以就注意这是一个双元音 ，OK， 最好把它想成一个双元音。有的词典不会这么标，可是我们在这边会给你写出来的。开头是 where 一个 a 的这个音，然后从这个 a 呢，你的舌头就要降下来，往后稍微卷一点，滑到一个 r 的音，所以你听一下这个滑动 ，where。你可以听出来吗 ？Where， 而不是 where 这样 ，OK？Where 会有一个舌头的动作，导致它有一个滑动。Wearing，OK？What are you wearing？What are you wearing？What are you wearing？ 好，我们一起跟着老师读一下。 嗯 ，What are you wearing？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Wearing. 那这个用法呢，大家多注意。OK， 就是 Joey 的这个用法呢，就当然就比较那样的。可是是什么？色？ 比较色哈。 Yeah. OK. So. 可是正常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今天晚上你打算穿什么呢？我不想要跟你怎么说什么山什么 撞衫 撞衫啊，对，撞衫，我不想跟你撞衫，对吧？所以我就先问你，你今天晚上穿什么，对吧？那也可以用这个，我们就说 Hey, what are you wearing？ 或者 tonight， what are you wearing tonight？ 对吧？所以你就直接这么说就 OK 了。 这句话肯定不是用于形容问你现在穿的是什么 啊？对， 对不对？ 站在你面前这样说就 很扯， 对。 他是问你接下来你要穿什么？ 对，所以后面我们就加一个 tonight 或者 to the party 什么类似这样修饰一下，就很清楚了。 正常的用法是说，你什么什么场合你准备穿什么？ 对， 你准备穿什么啊 ？What are you wearing？ 注意 wearing 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滑动 air 对 air。 Ross 还说话了， 他就说 Phoebs。Why would you wanna operate a drill press? 好，一个标准的问句。菲比啊，你这是为什么想要去操作这个钻床呢？那 drill press。 对，然后这个我感觉这个英文的这个语法呢，你想一下，我们可以说 Why do you want to? OK， 你为什么想要？那这个是我们问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想要知道原因。对吧？可是因为中文也有别的说法，就是说你想要 operate 一个 drill press 后面加干嘛？这个中文是有区别的吗？如果说你为什么想要 operate a drill press， 你想要 operate a drill press 干嘛？有区别吗？这中文两种说法，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开头为什么，一个是结尾干嘛？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感觉这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嘛的这个问法，就是更轻重这个原因是什么 ？OK， 所以比如我说你为什么生我的气？我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我犯了什么错误导致你生气了？那我也可以说你生我的气干嘛？我想要知道原因吗？而就是还是我更觉得就是你不应该生我的气啊，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 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英文的问法 Why would you wanna 更轻重就是，你为什么想要学这个啊？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工作？而是你想做这个干嘛？ 那他倾向于哪一个呢？前面一个， 第二个，这个干嘛比较适合？ 就是干嘛？ 对，虽然它的开头也是 why， 大家第一个反应会想成为什么，可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一个 drill press， 然后所以 Ross 呢就非常的confused， Phoebe 就是一个非正常人，突然间问个问题，让大家感觉非常迷惑，然后 Ross 就很迷惑的问。你做这个工作干嘛？ 你操作钻床干嘛？ 对啊，你什么回事啊你？而不是真的想要知道原因，因为 Phoebe 是无逻辑的 啊，明白了，他是站在一个很理解他的朋友的一个角度，他问他说你怎么又冒出这种想法， 对，就比较靠近这个意思，你怎么突然间又想到这种东西去了，就是好 You're so weird， 对，你好好的不行吗？啊，成天想精想怪的， 对，所以这个英文的 why would you 大家多注意， OK， 你用这个的时候呢，如果你用错，你真的想要知道原因，而你说 why would you这样这样这样，对方呢会觉得你在说一个干嘛， 你在质问， 对，而且不知不觉就突然间责备别人， 哎，质问了吗， 会，对啊，然后就语气上呢区别是非常大的， 好，你看这种细节的地方哈，老师给我们讲出来了，否则真的看十遍老友记也不会知道。 Yeah, be careful with this, OK? 还是得有文化的老师。 Yeah, 有文化的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I have 文化。 有文化，你有文化。 哈，菲比就说 Phoebe, yeah, 他说什么？他 just for some short term work. 哎，那就是暂时的工作嘛。 对啊 ，short term, 短期的工作。 对 啊，就是短期工作一下嘛。 对对，能吃个饭。 在他看来，这工作好像挺容易似的。 yeah, 然后他就说 ，you know, unti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直到呢，我。Get back 是什么意思呢？拿回来， 拿回来， 取回来， 对，收回来， 收回来， 抢回来也有可能。 哎，都是弄回来哈、弄回来我的那些 massage clients， 对， 我那些按摩客户， 对，按摩客户。 哎，直到呢，我找回来我部分那些按摩客户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丢掉了他的一些客户。 对，而且他说 get back 呢，就是说的有一点像被别人抢走了。的这种感觉 until I get back some of my 这个 get back、就是得把他们 抢回 有点像抢回来的这种感觉 啊，直到我能够抢回来我那部分按摩的客户， 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 Chandler 就回答 Pirates again、 这完全不懂，哎，什么叫海盗呢？ 对啊，就是又是海盗，因为他在借用 Phoebe 刚用词用得很奇怪 until I get back some of my clients，就是把他们，他有一点像抢回来，那当然也是弄回来的意思，可是又看情况了，所以 Chandler 就说怎么了，你的那些客户又被海盗人绑架走了是吗、对，就是这个 这叫又被绑架走了，说明以前还有这梗。 对，他就是在嘲笑他用 get back 的这个说法 啊、哎呦，他真是随时随地嘲笑别人呢。 Yeah, he's really good at it. 而且他的点也很奇怪哈。 对啊， 好，这里是第二句连读啊、 Unti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所以这个 get back 大家可以用一下，然后注意它的用法呢，就是概括很多的意思，那这里它用的就是可以抢回来或者收回来，所以就是until I get back， 那这个 until 呢，它就发了 till， OK， 它有一个弱读的发音 till 跟 I 连读 till I get back， get 的特我们会省略， till I get back back 跟 some， 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一个融合音，这个科连到一个思的音呢就变成 x back some， 所以直接连着发，千万不要顿， OK， 发 back some 这样 back x， 有没有听到这个爆破，这个爆破非常重要，OK， 不能说 back some，是 back some， OK， 所以要爆破，然后持续这个气流 some， OK， 中间都不会顿的。Till I get back some 跟 of 呢会连读 some of， 然后这个 v 的音就给省了 summer。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大家也注意，它是两个音节 ，OK， clients。两个音节 clients， 别发成 clients， OK， 这一个音节的发音呢对方老外会听不懂的，容易误解， OK， 好，我们把这句话的重点啊再几个点再说一下哈。 我们这个 until 跟 I 会发 till I， 来 till I till I till I， OK， 后面呢 get back some， 大家注意这个 k 和 s 的音呢要连发，一直发到这个 a 的音back some, okay? Till I get back some, get back 什么 get back 什么 get back 什么 get back 什么 my get back 什么 my get back 什么 my massage clients some of my 变成了 some of my some of my some of my 对 some of my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massage clients 对了就是这么说 好、整个句 Until I 就变成 till OK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所以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 some of myOK, 就是根本都听了就都不像英语了。 哎对刚才读的时候。 对啊 ,some of my, some of my, 听成就是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个语言的发音就是 ,it's not English anymore, you know,、它这个感觉变化好大呀。 Back some of my, some of my, some of my, some of my, some of my, back some of my. 好有趣你看我们这节目里穿插多少种语言呢 ?Yeah, it's all 至少三种。 三种至少。 不还有加上您的那方言还得有。 对哦、yeah. 起码得四种。 Yeah, so many kinds. 有趣，有趣啊、Some of my, some of my. 重点、好，大家可以挑选练习这第二句话啊。好 ，Pirates again. Pirates again. 好 ，Phoebe 继续说。 Phoebe 就说 ，No, nothing like that. 意思是说， 就是跟那个，我没有那种事儿， 毫不相关啊。 对。然后他就说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好 ，dummy 是个什么词？ 笨。 笨蛋。 笨蛋啊我真傻 我真蠢、 我真蠢 真笨了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我真笨 对 我是个大笨蛋、还可以这么说 对这个 such a 就是代表就是这么 如此之 如此之啊对我真是如此之笨蛋好吧 真是如此之笨如此之蠢 对 I was just such a dummy、okay?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那大家注意这个 I was just 这个特我们会省略 哎 I was just然后就直接连到 such 那 such 跟 a 也会连读 OK such a dummy 就这么简单这个句子简单 啊，这句子是最简单的 对 差不多 对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such a dummy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对对就这么说 哈哈哈以后说自己傻好我真是个蠢蛋 对我真蠢 蠢爆了、 yeah. 都可以这么说 中文有好多不同蠢的说法每一次想说的时候就突然间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弱爆 弱爆 以后你就说弱爆好了、 这个好这个好 弱爆了 yeah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哎你这话能说别人吗 可以啊 you're just such a dummy 行你真是弱爆了 对啊你真是弱爆 无药可救 对然后他就说 I taught this massage yourself at home workshop 我教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 workshop 一个工作坊 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坊呢massage yourself at home 自己在家动手按摩 对然后 and they are 然后他们就照做了 然后他们就真的照做了、 意思是说他作为一个按摩师他去教他的客户怎么样自己在家按摩 对然后他们就真的自己在家按摩了 就自行按摩了 对、 其实这应该做不了吧那个按摩得第二个力外力来给你做按摩 Who knows 也许他教的特别好不知不觉就没有人需要他了我们老师们都是比较怕这种情况大家都希望自己是好老师可是不希望自己好到就是学生下周就不需要你了 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 对不太可能因为那些老师都饿死了就不存在这种老师 不太可能是这样子的哈，不太可能这样的当老师肯定有绝活 的 Phoebe 就那样了你看他教的那么好然后大家就不用他了他现在去当一个 drill press 他肯定不是一个好老师你看看他而且这种事儿咋能教呢你这按摩你这 自己怎么给自己按摩这不科学 你找个墙角啊然后就在那边 疯了又不是个猫和狗自己能给自己 massage OK 可能是个笑话哈你啊你吗 Yeah just seriously. Yeah, and then you just lean against it, and then you know, rub your. 所以导致你的这个肩膀痛、背痛一直没好过，都是自己在家 do it yourself. 越按越惨， 越疼、啊。好，这句话啊，这个叫修、一个很长的修饰。 对， 什么什么什么 workshop。 对，你就前面就说一段话也行 ，massage yourself at home. 好、啊，就这么说了、啊、我怎么教他们，他们就这么做了。 对啊。 好，周易就开始有个想法了。 结果就说 ：“Hey, Chen, she could work for you. Hey, 她可以给你工作，她可以给你工作呀。 对对，小 Chen, 她可以给你打工啊。 她可以给你打工啊。 对啊， 是不是啊？你现在不正好缺人吗？ 嗯嗯。 Jenner 马上就说， 那个 Joey 呢就比较傻。OK，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 Joey 他把。Chandler 的工作 晒出去了吗？ 卖出去了， 卖出去，就是现在 Chandler 很尴尬 ，OK， 然后是因为 Joey 把他是不是晾在外面？ 也有可能，哎，可以这么说 啊，对对，我记得了， 晾起来了， okay, 对，所以我们会说 Joey put Chandler on the spot。 Joey put Chandler on the spot。 对，他就不知不觉不小心 put Chandler on the spot。Chandler 呢就很尴尬的回答，就特别讽刺。回答 ，Thanks, Joey。 嗯，多谢了啊，我谢谢您了。 对对，谢您了， 谢谢您了。 That's a good idea。 这真是个好办法 啊！好想法， 真是个好主意。 想法真好，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想法过 ？OK， 真好，嗯，绝了， 对， 绝妙了， 对对。然后 这句话生活中 好哥们儿 也用得多啊。 对啊对啊，所以他就特别讽刺的说 ，Thanks, Joey。然后就特别空虚的一句 ，That's a good idea。OK， 好极了， 对， 妙极了，这主意我们怎么就没想过呢？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第 四句 的连读了。对，他说 That's a good idea。那这个 That's 跟 a， 大家注意，我们会连读 That's a OK， That's a good 跟 idea 也要连读 good eye good eye good eye。然后 d 呀，这是两个音节，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分开，千万不要发成 idea idea idea 什么这样的发音，它是 idea。 OK， 总共加起来是三个音节的，结尾的两个音节 d 呀 d 呀。 OK， 非常重要。你说 idea idea， 对方是听不懂的。 OK， 两个音节，对方会听不懂。 OK， 所以整个句子呢，我们就说 That's a good idea， 六个音节。 哦、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啊，对，就是这么说了。 好，以后你说别人说好主意， 对， 忘记了， 对。 That's good idea. 这想法不错。嗯， 其实他正面说、反面说都可以这么说吧？ 都可以，都可以的。可是 Chandler 呢，好像没有正面的，他只有反面的。 就倒是，这就是他。 对，然后这个时候 Phoebe 就特别激动嘛，他特别开心，他说 ，What I could do it. What is it? 你看他特别激，因为他听到 Chandler 的这个讽刺的这个语气， 哦、他能听懂， 他能听懂，所以他就说我能啊，我能行的 ，I could do it。 什么工作啊？ 对啊，什么 What is it？ 什么工作啊？我能做啊。 对啊， 能做，没问题。 然后 Chandler 就解释，他说 ，Well, my secretary is gonna be out for a couple of weeks。 啊，我的秘书 ，my secretary、is gonna be out。out 就是出去 啊，对， 不在了， 不在，就是休息几天， 休息几天， 休息几周 ，a couple of weeks， 对，请几周的假， 哎，休息数周，请几周的假， 对 ，is gonna be out for a couple of weeks。 后面就解释什么原因呢？ 他说 she's having one of her boobs reduced。 哎，她要做一个 one of her boobs 啊 ，boobs 是胸部， 对 吧？ 胸部 ，one of her boobs， 大家想一想， 胸部的其中的一个， 胸部中的其中的一个呢 ，reduced 就是减少。 减少， 咱们指的其实就是缩小的意思 啊，对 对吧？ 太大了，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就是太大了， 太大了， 胸部太大了， 而且是一个胸部太大，另一个 没问题，很奇怪。 这是什么问题？ I have no idea。 这是说明他做过手术的，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可这很难说。所以大家，你看大家的反应，也就是 好奇怪。 对啊，这是什么回事？ 为什么要其中的一个胸部要给他减小？ 对啊，这好奇怪啊！难道他是就喜欢不平衡吗？还是I don't know？ 然后 Joey 呢，就看到大家表情，Chandler 看到大家表情，就说 It's a whole big boob story。 啊，这里有个句型叫做 It's a whole 什么什么什么 story。 对对，我们一般就会说 It's a whole big story， 就直接这么说就行了。 这是一个整个大故事。 对，然后就是意思就是啊、我懒得说了，这个故事特别强，反正特别长，反正重点就是他需要这么做 啊。 对 ，It's a whole big， 然后他就不仅说 big 呢，他还接着说 boob， OK， 所以这就变成这个正常的说法，他稍微转了一下，加了一个 boob。然后而且是还挺搭配的，因为这是 big boob， right， 是一个 big boob 的故事。OK， 所以他就是为什么大家又听到笑声，因为 Chandler 反应还是挺快的。OK， 他就把这个常用的这个说法呢 变成了， 对，变成更适合的一个说法了。 反应真的太快了。 对对对， 本来一个 it's a whole big story 指的就是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对，然后他就说It's a whole big boob story。 我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段中文要怎么改才能就是一个好的翻译，可是就刚刚在这中间需要加一个 I don't know， 你刚刚说 一言难尽的大胸的故事 yeah， 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说来话长的 yeah， 类似一个反正中文就比较难了、 对吧，而且还加了一个a big boob story。 对对， 就是一侧胸部的故事。 对对，就这个就说的也就正好，就他只需要加一个字，然后就更适合了。 一言难尽的一侧胸部的故事。 是啊， 哎，这个翻译还挺准确的。 是吗？我听不懂，所以应该准确。 一言难尽的一侧胸部的是故事，真是说来话长啊！哎呀，就不说了。 对，然后 Phoebe 就说 ：“I could be a secretary。” 我可以当个秘书啊，我可以当的。 然后 Chandler 就说 ：“Well, you know, Phoebe's。”I don't know if it would be your thing. 好，你知道的，菲比，我不知道嘛。这事儿呢 ，it'd be your thing。 是不是你擅长的？ 哎，什么事情是你的事儿？ 对， 这意思啊，英文中 你的菜，你的口味，就看情况，它有不同的说法。中文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你擅不擅长。 擅不擅长，你合不合适、 你合不合适， 你是不是这块料。 对， 对，或者是你感不感兴趣，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就看情况、 合不合你口味 对对对，或者你嫌不嫌弃都有可能，中文都有不同情况、中文会说的更具体一点，英文就简单了、 It'd be your thing。 It'd be your thing。 是你的事儿。 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 Because it involves a lot ofBeing normal evolves 就是它涉及到， 对，涉及到 它关于它需要， 对 ，a lot of 对它的要求 ，a lot of 很多很多的 being normal 正常， 对，就是 保持正常， 就对，保持正常，这个说得很好，保持正常生活， 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 保持一个正常的思路， 思路， 对， 是 ，it involves a lot of being normal 啊、这个 normal 其实指的是正常的思路， 对， 正常的想法和正常的思路，正常人的想法和思路， 就是这个特别难，因为他要求的是正常人。他等于就是这样说吧， 意思就是说菲比你可能有点 对 不大正常， 对，因为你不正常，你不太适合。然后他不仅说 it involves a lot of being normal， 他还解释 for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ay， 哎，是在一天当中大量的时间， 对，大量的时间都需要你正常、 都需要你保持正常， 对对，我怕你坚持不了。你能保持个十分钟正常都已经算很好了， 但是一天中你看多少 个小时， 这一天八个小时， 对啊，我不知道你中午吃个饭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可是我不知道你总共八个小时能不能保持。 It's hard a large portion 就是大量的， 对，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ay， 对。然后这个时候菲比非常很正常的看着他， 对啊，他就说 I could do that， 我可以啊，你看 我可以的，我可以正常， 你看我现在很正常啊， 看我正常的 样子，看我正常的样子。 然后突然间就会感觉这个菲比不太正常。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 你没事吧，菲比？ 他那个表情特别正常， 对啊， 瞬间， 对啊，特别正常。 I could do that. I could do that. 大家去看这个情景啊，很好笑， 演得好， 演员也演得很好，是好，这就是今天的这段情景啊。我们今天要主要学四句连读啊，这里面的句子怎么用啊，哪些关键点老师已经讲解了， 对， 现在请老师做一下连读的示范。 好， 我们要给同学布置作业了。 我们今天第一句是 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are you wearing? 第二句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Till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第三句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I was just such a dummy. 最后一句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就这么简单。 好，这几句呢老师说第二句可能稍微挑战多一点， 会比较难一点，大家注意这个气流一定要一致，中间都不能断的。 好的，大家自行选择进行课后的练习，现在我们把今天的情景的最后再听一遍。 Gimme, can you see me operating a drill press?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wearing? Thames, why would you want to operate a drill press? Just for some short-term work, you know, so I get back some of my massage clients. Pirates again? No, nothing like that. Just such a dummy. I taught this massage yourself at home workshop. And they are. Hey, Chad, she can work for you. Thanks, Joey. That's a good idea. But I could do it. What is it? Well, my secretary is going to be out for a couple of weeks. She's having one of her boobs reduced. It's a whole big boob story. I could be a secretary. Well, you know, Phoebes, I don't know if it's your kind of thing because it involves a lot of being normal for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ay. I could do that. 好，今天我们的课堂呢又吃透了一个片段啊，大家下来按照老师所讲解的好好再去体会一下。 吃透了。 哎，吃透了，就是消化了， 消化了，吃透了， 哎，吃得很爽， 吃得很饱， 很饱，很充实。好，请我们接下来呢要检查上周的作业了啊。 上周我们有六个句子，第一个是 Why are you laughing? 第二个是 It's fun. 第三个是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第四是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第五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然后最后一句 But you come first. 好，六选一，同学们来交作业了。第一位大米阳光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 think I 要注意这个双元音不能发成开。 好的 Daisy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him 要注意这个 z 的音好像 发成 daddle, dull, 就变成别的英文 不清晰了。丁丁 I've a meeting with them todayw ith him 不要加重音 with them 这样是平的 OK 的别加重音 好的 43% I'll meeting with them today I've 的这个 v 没听见你说 I've 要注意这个 v 的音 太混过去了啊 Steve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声音不清楚啊 him, 对不太清楚大声一点嘴巴要张开的说话别害羞him 的这个的音也没听见 提醒同学们发完语音自己听一遍检查一下同话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I think I know how 这个 how 的这个用了一个中式的发音英文是 how OK how 听得很清楚啊很强烈 Gaga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的这个 z 没有听到震动你说的是 dazzle走连一个 的这个音dazzle 这个 z 一定要震动 暗涌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decision 结尾的 n 的音呢你的嘴唇合上了变成一个 m 的音了这稍微注意啊。 Penelope but you come first 这个要放松你的元音都发得特别短 OK 所以就是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注意气流一定要一致一直送出来 OK 韩琪 Katie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说得非常好听 真棒琴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fun Why are 你发成 Why are 别用那个发音 OK 用我的发音 用老师课堂上教过的发音云帆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这个的音给丢了你说 why you OK 你丢了一个音节了 丢音了提前不惑 ha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这个完美，这非常好听。 哎呀，新同学啊，表现得真好。 嗯， 笑笑，笑笑。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Who 要注意滑动，别发成 who. OK, 注意这个 ooh, 嘴唇得撅起来。 好，二爷。 I ha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 双元音滑动，别发成 a. 嗯 ，MXS。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要注意这个 to, 别加重音 but you, 这样。 李安安。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两个音节你发成了 dazzle him, dazzle, 这样。然后 think, th 的音别发成思 I think. Pam.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Think 跟 I 没有连读 think I, 你刚刚说 I think I, 别顿直接连着说。 Jenny,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你要注意重音 who 跟 s, OK, 不是 make. 嗯 ，Maggie,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不错 ，dazzle 的这个 z 有一点 dazzle 有一点 z, 就是儿子的这个子的音了。不应该爆破 ，OK, 是一个摩擦音 dazzle. 嗯 ，Bill,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Decision 这个 i 的音舌头降稍微低一点 OK 然后就完美了 嗯兜兜有糖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跟 R 发得太官方了 OK 是 wire OK 用我的发音别发那个官方发音 好的、嗯、语不停 Why are you laughing? 这个发的 wire 然后这个也比较官方虽然中间是连读 OK 可是一般就说 wireOK、 嗯、WWW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Think、舌尖要碰上齿不能发成一个嘶的音 I think 好的秘书长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Decision、那个 C、的音别发成 C 它不是一个 E 的音、舌头降低一点就行了、嗯、Decision 李子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How 结尾的呜嘴唇再嘟起来 OK 再使劲一点 OK How Why are you laughing? Wire 发成 wire OK 这个要注意这个也的发音不对、英文的是 your OK 嗯好韩月牙 I have a meeting with them today、 这个说的非常好完美 哎呀、同学就是老同学了、小凯 Why are you laughing? Wire 要注意这个 year 就可以了别发 wire OK 春春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Making, 不是 making, OK? 这个要注意双元音 ,May. 艾杰 Why are you laughing? Wire, 发成 why ye, OK? 不是 ye, 是 your. Tippy.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Who, 这个 wu 的音需要滑动 ,OK? Who, 别发成 who, 这样。太一致了这个音它得滑动 嘟嘟 But you come first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But you come first 这个 but you 需要有一个滑动、你现在发的有点像 but you 你是先嘟嘴再发音的、OK 这就不对了 好的归零者文明、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不错可是开头的这个 I think 你发的好像是 I'd think 有一个 I'd 有一个这样的音出现了好像、 春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Who's 这个没有嘟嘴 OK 所以你要这样开头 OK 可是结尾嘴唇要撅起来、Who、 哎、一位新同学阿秋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No 要注意双元音 OK 刚刚变成 I think I know No No C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Decisions 要注意嘴巴要张开 OK 很多的音没有听见 Decisions 都含在嘴巴里这些原因都变模糊了 例子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How 要注意结尾嘴唇要撅起来刚刚说的是 how to dazzle him how 双元音、 Julia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I 别发成 I think, OK, I 嘴巴张开大一点、I D1C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其实就说的不错、有点急的感觉放松一点就 OK 了 好的克里斯 Brian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也说的非常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哈果子 Why are you laughing? Wire 你发成 why you OK， 要注意这个耶耶的音，舌头有动作的。 嗯，爱美。 It's fun。 这个说的非常好 ，It's fun。 老师都听见了， 没问题。 嗯，这个好。Steven。 Who's the medicine that decision？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太快了。 Who's the medicine that decision？ Who's making？ 这要慢一点 ，OK？ May 双元音，不要发成 making 这样，你不要想要说的很快 ，OK？ 慢一点来，这些元音得发的饱满。Make。 嗯 ，Left。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Decision 这个 z 的音呢，你卷舌了，发成一个 z 的音了。记得它是一个 sh 的一个嘴型。Decision。 方南。 Why are you laughing? Wire 这里呢要稍微放松一点，你发的是 wire， 你有一个约的这个滑动，这就不用了。OK、嗯。Wire。 易水寒。 But you come first. 说得很好，结尾的这个特的音好重啊，放松一点。 好，小双。 But you come first。 不错 ，OK， 慢一点来。这开头有一点慢，有一点慢 ，OK， 可以稍微快一点 ，Sorry。 啊哈。Bobo。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No， 双元音发成 no，OK，、okay, 要注意 no，OK，、okay, 双元音。 段丽。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Who 没听到这个原因，你发 who's 这个呜，完全没有听见。OK， 所以这个原因要发的饱满一点。 哦，好的，来听丫头。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一样的问题 ，who OK， 就是没有听到这个 who， 这些原因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越饱满越好。 好，越饱满越好啊。齐。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这个说的完美， 很好， 非常好 啊，很棒。没啥太大问题哈。Mitchell。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又是 who，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发音 ，Mitchell 同学啊，应该是滑动 who。 好的，天星五院。 Why are you laughing？ 没错，这说的很不错，很不错， 很不错哈，得到表扬了。HZ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Decision 不能发 decision 啊，刚刚有点真的一个发音了 ，OK， 是一个 z 啊。神奇猪猪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音节结尾的 l 的音没有发，你就说 dazzle z， 应该是 zol。 啊，应该是一个 zol 的那个音， 嗯， 是吧？ 对。 好的啊，差不多就是这些同学哈，再来一个 Lucy。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要注意这两个元音 a 和 u， 你刚刚发的就是两个元音都不太饱满，就 but you， 所以就你的这个 a 的音，嘴巴张开大一点 ，but 然后 you 要注意嘴唇的动作 you。OK，、 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大家平时下来要练习，参与课堂抢发呢，一个月至少怎么着也能抢发上一次。 嗯， 哎，你练好了基本功，你上来无论是哪个句子，你都能够 hold 住，老师给你点评，都能点评到关键的地方。 嗯哼， yeah, 是吧 ？Yeah。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彩讲解。 Thank you。 我们下次老友记课堂再见。 OK， 拜拜。 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